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京城最近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最高的气温甚至达到了36.5度，而全市有10个观测点的最高温度甚至突破了40度。这样的闷热天气还将会在本周呢大行其道。今天也是北京入伏的第一天，本周的白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35摄氏度以上，所以在这里九六九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下发了通知，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以及地上房屋的确权登记不征收契税。北京市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将会在近日正式开始实施。从细则当中了解到，对待信访群众态度恶劣、影响特别重大的，将会对责任人进行免职。最近有网友发帖称，地铁13号线北工大西门的地口外有一个宽约20厘米的北京最小的商店窗口，而经过实地探访之后，我们发现这样一处的窗口已经被青砖所堵上了，此后也会被彻底用水泥封住。朝阳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称，该商家也已经被要求封闭窗口，停止营业。 Yeah.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不知道你的公司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普遍现象，有5%到10%的公司员工一上班呢，就是来挑毛病，和你对着干，所有的制度呢他都看不惯，而所有的决策他都也有不同的想法。还有15%到20%的员工呢，他做出的东西就是不合格。有20%的员工是蒙着做事儿，做的对与错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最后的20%的员工，他们的工作才是高绩效的。也就是说，公司当中有60%的员工的工作没有正常的产生绩效，那这样一个数据其实是给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浪费。在10年间，有专家对于200家企业进行了跟踪研究之后发现，管理对于一个公司的影响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为什么同样资源和同样的人交给不同的管理者进行管理，结果却相差甚远呢？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陷入到了无效的甚至毫无意义的工作当中？人员为什么会流动？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都是源于管理观的问题。关于管理，首先你要明白的是能力和态度。管理只对绩效负责，直接产生绩效的是能力而不是态度。谁产生绩效谁就最重要，而当态度转变为能力的时候才是最有用的。其实你不妨思考一下自己的企业，公司里活得好的员工都有谁？是不是能干的人都付出的很多，不干活的人反而活得很好呢？在一家公司当中，通常情况下能干的人总是态度不那么好，而不能干的人又总是习惯性的去讨好上司。如果你的公司也有这样的现象，那么肯定是管理上出了一定的问题。如果一家企业有50%的内容都是在考核态度，那么你公司能干的人自然就活得很累了。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旦有机会，这样的员工必然会离开公司。管理其实是一种分配，管理者一定要懂得把三样东西分成等边的三角形，也就是权力、责任和利益的三角对等。几乎所有的管理出了问题都是因为这三者不对等的原因。管理其实始终是为经营而服务的，一家公司的管理能力大于经营能力的话，就意味着一定会亏损。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公司制度很健全，文化理念很先进，人才很优秀，但是就是经营的不景气的原因。虽然你可能很懂管理，但是你的管理观是有问题的。这也就是杰克·韦尔奇为什么会说，不好的管理者上午重要的时间都在开内部会议，下午不重要的时间才见客户，而好的管理者就会选择在上午最重要的时间见一见客户，下午尽量少时间去开内部会议。 从时间的分配上就可以了解到一家公司到底是经营大还是管理大。管理是一家公司在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希望每一个企业当中的领导人都能够重视这一点，带领着自己的企业走向成功。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昭昭。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

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从九号以来，高温天气已经覆盖了北方的10个省份，西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也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而在未来的10天，中东部地区又将会迎来高温天气，南方的降雨预计在明天开始将会趋于结束。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教育部日前发布了要求，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加大招生信息的公开，高校自主招生和保送生等考生信息以及录取要求、录取结果均需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和高校招生网站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国家发改委和银监会日前联合印发了通知，自今年的8月1号开始，各商业银行通过异地本行柜台含 ATM 为本行的个人客户办理取现业务实行免费，其中不含信用卡取现，暂停收取本票和银行汇款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等6项收费。7月10号，北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政务公开惠民便民的地图，北京都有哪些医疗服务机构，离你最近的蔬菜零售网点在哪里，附近的中小学有哪些特色，这些信息以后都可以有官方权威的渠道进行查询了，打通政务公开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Little chip kept a chips on my sofa. there breaks like a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kick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ear breaks like a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Hey girl, 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进你心里 Isolation， 期待下雨的一颗 lemon tree， 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说着流浪过的梦容易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你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

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啦耶哦耶耶耶，哦哦，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知道你最美。 提及曾经那部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修女也疯狂》，相信你对她的印象肯定是非常的深刻。诙谐爆笑的剧情以及悦耳的音乐，常常也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电影的剧情。而在今年，根据这样一部电影改编的百老汇同名音乐剧也将会首次的登陆中国，并且分别在八月和九月的中旬与北京和上海进行助演。如果你是《修女也疯狂》的粉丝，那我想这个夏天能够看到音乐剧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吧。这里是今天九九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好音乐。那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今天九九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你也百合也有春天。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怨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夜半个月有春天。谁懂爱上和欢愉，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无语。而今当你说你将回忆，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怨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夜半个月有春天。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怨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

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那些年那几天那一夜都恍如昨天，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你让我失眠。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五飞扬。 早上出门上班，碰上酣畅淋漓的大雨，就想着雨好像从来都不会挑时间，总会在上下班的时候影响我的出行，还好可以开车躲雨。但是对于车来说，夏天的大雨暴雨有可能对车辆的内饰、电路以及发动机造成损失，而从保险方面，车损险可以对暴雨造成的内饰及电路损坏给予赔付，但这不包括对发动机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建议车主购买涉水险这样的附加险，来减少暴雨之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一场大雨过后，车身表面看起来被雨水冲刷得十分干净，有时候我就会窃喜，哎，这段时间洗车钱又省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城市中的雨水含有酸性物质，时间长了会腐蚀车漆，致使车漆失去光泽。另外，雨后通过暴晒会衍生大量的氧化物，这些都是不容易清洗的，因此大雨过后要及时洗车。很多的汽车雨后就会出现汽车大灯进水的情况发生，这就会导致在夜晚大灯的光线不足，从而影响驾驶员的视线，给驾驶员和乘车人员的安全带来威胁。遇见这样的故障，可以将大灯和远光灯同时打开，一小时之后观察车灯内的水雾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就可以断定是灯泡做的密封不严实而引起漏水，如果还有水雾就有可能是大灯罩的粘接处出了问题，需要把灯罩粘合处清洗干净。今天九六九车五飞扬，我是亚威，雨后检查车辆，小心产生的安全隐患影响用车安全。 世界。 情的狂流，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分离，是我的错，是你错过。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没有人能了解聚散之间的离别，太多遗憾，太多伤感，留在心中像一道狂流。 深